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在典子的公寓里，典子提着一袋东西走到了家。便利店的袋子深深地陷进手指中，都是因为塑料瓶装的矿泉水和大米太重了。拿着这些，费力地打开玄关的门，他很想开口说一句“我回来了”，但却没有发出声音，因为他知道里边已经没有听这句话的人了。丽媛典子先把买回来的东西往冰箱前一放，打开里边西式房间的门。房里漆黑，空气冰冷，在昏暗中浮现出一台白色的个人电脑。以前它的屏幕总是发出亮光，机体会传出嗡嗡声，现在既不发光也不出声。典子回到厨房，整理买回来的东西，生鲜冷冻的东西放进冰箱，其余的放进旁边的橱柜。关上冰箱之前，他拿出了一罐350毫升装的啤酒。来到合适，打开电视，又扭开电暖炉，等待房间变暖的时候，他把在角落窝成一团的毯子盖在膝盖上。电视里搞笑艺人正在向游戏挑战，成绩最差的艺人被迫高空弹跳作为处罚。 好低级的节目。 以前典子是绝对不会看这个的，现在他反而庆幸这种愚蠢的存在。他才不想在如此阴暗冰冷的房间里看一些会让心情沉重的节目。拉开罐装啤酒的拉环，典子大口地喝着。冰冷的液体自喉咙流向胃里，全身泛起鸡皮疙瘩，窜过一阵战栗。但这也是一种快感，所以即使到了冬天，冰箱里还是少不了啤酒，去年冬天也一样。 他在天冷时更想喝啤酒， 这样可以让神经更敏锐。 典子抱着膝盖，想要吃晚饭才行。不需任何精心调理，只要把刚才在便利店买回来的东西微波加热一下就好，但是连这样他都觉得麻烦，整个人有气无力的。其实最主要的是，他没有半点食欲。他调高电视的音量，房间里没有声音，感觉更冷，又稍微向电暖炉靠近了一些。其实原因他很清楚，是因为自己很寂寞。待在安静的房间里，似乎会被孤独压垮。以前并不是这样的，以前的典子一个人独处既轻松又愉快，就是因为这么想，他才会和婚介所解约的。但是与秋吉雄一的同居生活，让典子的想法产生了极大的转变。他明白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的喜悦，曾经拥有的东西被夺走，并不代表会回到原来没有那种东西的时候啊。典子继续喝啤酒，让自己不要想他，但脑海中浮现的仍是雄一面向电脑的背影。这理所当然，因为这一年来，典子心里想的和眼睛里看的，都是那个男人。啤酒很快就空了，他双手压扁了啤酒罐放在桌上，桌上还有两个同样也被压扁的啤酒罐，是昨天和前天的。最近他连屋子都不怎么打扫了，他觉得还是先随便吃个便当吧。就在他奋力抬起沉重的身躯时，玄关的门铃响了。打开门，门前站着一个60开外的男子，身上穿着严重磨损的旧外套，体格结实，眼神锐利， 点子凭直觉就猜到了男子的职业，心里有一股不祥的预感。 丽媛点子小姐吧？ 我就是。您是？ 毕姓替元，从大阪来。 男子递出名片，上面印着替元润三，但没有职衔。他又加了一句， 啊，我到今年春天都还是警察。 果然没猜错，点子确认了自己的直觉是对的。 其实是有些事情想请教，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？ 现在吗？ 是的。哦，那边有一家咖啡馆，到那里谈谈好吗？ 点子有点为难，要让一个陌生男子进屋，心里不免有些排斥，但他又懒得出门。 啊，请问是关于哪方面的事呢？ 啊，这个嘛，有很多，尤其是关于你到金枝侦探事务所的事情。 啊， 你去过新宿的金枝先生那里吧？我想先向你请教这件事情。 自称曾经是警察的老先生露出了亲切的笑容。不安的思绪在点子的心中扩大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心里也还有几分期待。 这个人是来问什么的呢？也许可以得到秋吉的线索。 他迟疑了几秒钟，把门大大的打开。 请进。 可以吗？ 没关系，只是里面很乱。 啊，那么我就打扰了。 男子进入室内，他的身上有一股老男人的气味。点子是九月到金枝侦探事务所的，在那之前约两周，秋吉雄一从他的住处消失了，没有任何预兆，突然不见踪迹。点子立刻意识到他并没有遭到意外，因为住处的钥匙被装在信封里，投入了门上的信箱。秋吉的东西几乎原封不动，但原本他就没有多少东西，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。唯一能够显示他曾经在这里居住的便是电脑，但点子不懂得如何操作。烦恼许久之后，他请熟悉电脑的朋友来到家里。明知不该这么做，还是决定请朋友看看他的电脑里有些什么。从事自由写作的朋友不但看过电脑，连他留下的磁盘也看过了，结论是没有用，什么都不剩，整个系统处于真空状态，连磁盘也全是空白的。 真的没有办法找到秋吉的去处吗？ 他能够想起来的只有这个熊一曾带回来的空资料夹，上面写着金枝侦探事务所。点子立刻翻阅电话簿，很快就找到了那家事务所。也许能够有所发现的这个念头几乎让点子无法自持，第二天他便前往了星宿。遗憾的是，点子连一丁点资料都没有得到。年轻的女职员回答，无论是委托人或是调查对象，都没有叫秋吉这个人的相关记录。点子觉得恐怕没有找到熊一的方法了，所以现在替原顺着侦探事务所这条线索找上门来，令点子感到万分意外。替原从确认点子前往金枝侦探事务所这件事问起，点子有些犹豫，但还是概要地说出了到事务所的经过。听到和点子同居的那个男人突然失踪，替元也显得有些惊讶。 他会有金枝侦探事务所的空资料夹，实在很奇怪。你没有任何的线索吗？你和他的朋友或者家人联系过吗？ 其实想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。关于他，我实在一无所知。 真是奇怪啊。 请问，替元先生到底在调查什么？ 点子这么一问，替元迟疑了片刻，然后说道， 啊，其实也是一件怪事，金枝先生也失踪了。 啊！ 然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在调查他的行踪，但完全没有线索，所以我才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来打扰丽媛小姐。啊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 替媛低下了白发丛生的脑袋。 原来如此。请问金枝先生是什么时候失踪的？ 去年夏天，八月。 八月。 点子突然想起了那段时间的事儿，他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秋姐就是在那时带着氰化钾出门的，而他带回来的资料夹上就写着金枝侦探事务所的字样。 怎么了？ 敏锐的退休警察发觉到了点子的异状。 啊，没有，没什么。 哦，对了，你对这个人有印象吗？ 替员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张照片。他接过照片，只一眼便差点失声惊呼。虽然年轻了几分，但分明就是秋吉雄一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